攻读《列王纪上》第十五章。乃巴特的儿子亚洛贝罕王十八年，阿比亚登基做犹大王，在耶路撒冷做王三年。他母亲名叫玛阿甲，是阿贝沙龙的外孙女。阿比亚行了他父亲在他以前所行的一切邪恶，他的心对上主他的天主不像他祖父达味的那样诚实，但是上主他的天主为了达味的缘故，仍使他在耶路撒冷有一盏灯，立他的儿子接他的位，并保全耶路撒冷。因为达味除了赫特人乌里亚那件事以外，常行了上主视为正义的事，一生岁月从未违背上主所吩咐他的一切。勒哈贝罕与亚洛贝罕之间不断发生战事。阿比亚其余的事迹，他的一切作为都记载在犹大列王史录上。阿比亚与亚洛贝罕之间常发生战事。阿比亚与列祖同年葬在达味城，他的儿子阿萨继位为王。以色列王亚洛贝罕二十年，阿萨登基做犹大王，在耶路撒冷做王四十一年。他的祖母名叫玛阿加，是阿贝沙龙的外孙女。阿萨行了上主视为正直的事，像他的祖父达味一样。他将为神卖淫的男女由国内除掉，撤去了他们祖先所立的一切偶像，并废除了他祖母玛阿加做太后的权位，因为他给阿舍拉立了可憎恶的柱下。阿萨把他所立的像砍倒，在克德龙谷焚毁，只有丘坛没有废除。不过阿萨的心一生全属上主。阿萨将他父亲所献的和他自己所献的金银和器皿都送入上主的殿内。阿萨与以色列王巴厄沙之间不断发生战争，以色列王巴厄沙上来进攻犹大，并在拉玛修筑宫室，防止人间同犹大王阿萨来往。那时阿萨将上主殿内和王宫内宝库中所剩余的金银取出，交给他的臣仆，打发他们去见住在大马士革的阿兰王赫泽雍的孙子塔贝里蒙的儿子本哈达德，说：我与你之间，我父亲与你父亲之间都立过约，现在我给你送来金银作为礼品，请你废除你与以色列王巴厄沙所立的约，使他远离我。本哈达德听了阿撒王的话，即刻派自己的军长去攻打以色列的城市，攻下了伊雍、丹、阿贝尔、贝特马阿贾、基乃勒特全境和纳菲塔里全境。巴厄沙一听说这事，就停止在拉玛的攻势，回到了提尔扎。于是阿撒王召集全犹大人民，一个也不例外，吩咐他们将巴厄沙修筑拉玛所用的石头和木料运走。阿撒王用来修建本雅明的格巴和米兹帕。阿撒其余的事迹，关于他的一切伟业和作为，并建造的城防，都记载在犹大列王史录上。他年老时患了足疾，阿撒与列祖同年，与列祖同葬在他祖父达味城内，他的儿子约沙法特继位为王。犹大王阿撒二年，亚洛贝罕的儿子纳达布登基做以色列王。他二年做以色列王，行了上主视为恶的事，走了他父亲的路，犯了他父亲使以色列陷于罪恶的罪。以撒加尔家族阿西亚的儿子巴厄沙结党背叛了他，